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乌云在那段日子里非常愉快地学习和生活着。在药科专门学校，乌云被分到第三班，班上的学员五花八样，有中学毕业后考进来的，有地方政府送来的，也有和乌云一样从部队进来的，甚至还有两个教堂里来的修女。这所学校很有些历史，早年是一个德国传教士开办的，校址在奉天，庚子赔款后政府拨银将学校扩大，附设了一家医院。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学校被迁到牡丹江。学校的老师除了少数几个留下来的德国人和白俄，大部分是日本侨民。后来共产党又接收了这所学校，老师没变，课程没变，只是学校的归属变了。乌云学的是药剂，开了好几门课，有药理学、药物学、药剂学、解剖学、外科学、内科学，还有拉丁文，功课很多，每天都有好几堂课。讲课的老师大多是外国人，不过他们都在中国生活了多年，都是中国通，中国话说起来很麻溜，听起来一点不犯难。乌云只读过三年书，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天性聪慧，灵气过人，一边抽空补习文化，一边跟学校的课，很快的他就跟上了班里的进度。说来也怪，那些声色枯燥的药理学、药物学和古里古怪的拉丁文，到了乌云这里全变成了生动可爱的小生命，跟乌云交上了朋友。乌云完全被他们迷住了，他整天沉醉在课堂上和书本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学生。实际上乌云确实是个好学生，在班上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最好的，每一门功课的老师都十分欣赏他。除此之外，他还是班上的文艺骨干。乌云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他一开口，连百灵鸟都会羞得把头埋到翅膀底下。他唱的蒙古牧歌，甜美中带着一丝野性，辽远而豁畅，让人陶醉。他还会唱二人转，边唱边舞，一块手帕丢得滴溜溜的飞，舞姿活泼俏皮，玲珑可爱。班上和学校里搞活动，乌云的牧歌和二人转是保留节目，每场必上，而且场场都会获得满场的掌声。有一次，省里欢送土改工作队下乡，搞了一场大型汇演，药科学校拿出了这两个节目。省委书记张闻天在台下看过乌云的演出，转过身来对身边的秘书说，这个小丫头是哪儿的？跳得不错嘛，我看嗓子也不比鲁艺的演员差，去了解了解，把她弄到省里来。秘书当场找到学校校长，他问校长，刚才你们学校唱蒙古曲子那位同学叫什么名字？我们张省长说了，要调他到省里工作。 校长为难地说，啊，这件事儿恐怕不行。那位同学叫吴云，他是军区独立旅的战士，调动的事儿我们做不了主。秘书回去向张文天汇报，张文天那时候正兼着军区政治委员的职务，一听说乌云是军区独立旅的人，笑着说，哦，是关老虎的兵啊，一家人嘛，这么说就行了。乌云在学校里开始有了朋友，和他最好的两个都是他一个班的，一个叫白淑芬，是省直机关的，比乌云大两岁，人泼辣直率，胖胖的，爱吃零食。那个时候实行供给制，没有薪水，白淑芬馋糖葫芦和脆枣吃，把一点菜金全换了零嘴吃了。几个好朋友在一起谈理想，白淑芬就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到奉天城去美美的吃一顿各种美味小吃。吴云笑着说，哎呀，你都这么胖了还吃啊，你也不怕吃成肥婆，将来说不到婆家。白淑芬听了认真地说，我爷爷瘦，我爸也瘦，翻身了解放了，你叫我还长那么瘦，那还干什么共产主义啊。吴云听他这么为自己辩解，也不跟他争，只是捂着嘴笑。吴云的另一个好朋友叫德米，德米也是部队上送来学习的，他是蒙古骑兵师的卫生员，德米也是蒙族人，但他的父亲是，母亲不是，母亲是一位贵族的白俄女子。德米出生于蒙古腾格达家族，他的父亲是腾格达家族的一位王爷，早年被送到英国读书，后来回到上海，在上海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奉命回到家乡组建蒙古骑兵部队。德米的父母亲是在英国认识并结婚的，生下了德米，把他带回中国。德米的母亲在颠沛流离中染上了肺痨，当时没有条件医治死了，父亲便一直把德米带在身边。德米长得很漂亮，高高的个子，白皮肤，蓝眼睛，会弹六弦琴，会唱俄罗斯民歌。德米很忧郁，不爱说话，常常在晚上一个人唱一首名字叫《你好妈妈》的俄罗斯民歌。《你好妈妈》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你好妈妈，我又梦见了你的歌声，你好妈妈，你的温情似溪水明净，世界灿烂辉煌不是由于阳光，大地到处沐浴着你的善良，你耗费了你的精力汇入我的生命，你衰老了，你的年华化为我的年龄，不说你有多大年纪，在我眼里你永远年轻。世界上好人真不少，诚直的人真不少，但仍然是我的妈妈最好，你好妈妈，妈妈。德米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漂亮的蓝眼睛里总是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伤。乌云觉得这个时候德米是最美的，他很喜欢德米，他觉得像德米这样的父母亲都出生于显赫家族，自己却一点小姐的架子也没有，真是难得的很。乌云、白淑芬、德米 三个人好的就像一个人似的，学习生活都在一块儿，朝夕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砥砺。那时候学校里有党团组织，乌云和德米都不是党团员，只有白淑芬是党员，还是学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副书记。白淑芬对两个好朋友自然十分关心，经常以组织的名义找乌云和德米谈话，介绍他们读一些政治书籍，带他们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乌云政治上进步很快，又能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那年八月份的时候，他就在白淑芬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入团的那天，乌云高兴极了。当他站在团旗和马恩列斯毛珠像前举起右手宣誓的时候，他激动的泪水都流了出来。宣完誓，第一次过组织生活，大家七嘴八舌，都说乌云到学校里来以后进步很快，能虚心学习，能团结同学，能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积极觉悟高，是非分明，旗帜坚定。但是也提出一些意见，比如在自己学习进步的同时，也要帮助别的同学一道进步，在思想上还要向高标准看齐等等。乌云一边听一边认真地点头，一字不落地把他们都记在本子上。他在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坚持自己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不辜负组织和同志们的希望，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乌云自从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之后，学习上更加刻苦，思想上更加从严，要求自己和同学们的团结也更加密切。在政治上，他差不多就是团书记白淑芬的一个得力的小助手，他甚至还协助白淑芬去给班上两个修女做思想工作，要他们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把那两个修女紧张的一个劲儿的在胸口上画十字。德米不以为然地说，人家信的是西教，人家也是有信仰的，你们何苦去逼他们呢？白淑芬说，德米，你这是什么立场？你可不要替帝国主义反动派说话哟。德米问，什么帝国主义反动派？宗教是没有阶级，没有国界，没有贫富区分的。白淑芬说，哎呀，这还得了，不讲阶级，不讲贫富，那成什么主义了？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种主义呢。乌云不想朋友之间吵起来，但是他也觉得德米这么说太混淆了，阶级和贫富是明显存在的，怎么能够视而不见呢？乌云就真挚地对德米说，德米，我爷爷我爹他们都信佛，他们信了一辈子，但是仍然很穷，别说家里穷的没有自己的一分地一头牲口，连吃饱都是困难的事儿。菩萨并没有救他们，可见这种信仰根本就没有用，他们只能欺骗和麻痹老百姓。德米，咱们是好朋友，但是好朋友也要讲立场讲原则，你说对不对？德米并没有被说服，从小到大他走过的地方，看过的事，经历过的遭遇太多了，他觉得这个世界不是简单到只有是非二字便能够说明白的。但是他看了看乌云那一双明亮无染的大眼睛，那么真切地看着自己，他还是犹豫着轻轻地点了点头。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 和乌云的感情生活有关。学校教药理学的老师是一名日本人，名字叫远藤薰一。远藤薰一是一位相貌英俊而又严谨的年轻老师，他跟他的妹妹远藤理智两个人都在药剂学校供职。远藤薰一做教师，远藤理智做教职工的生活服务员。远藤薰一平素不爱和别的教职工来往，总是独来独往，对学生十分严厉。讲课的时候他从来不坐，也不随意走动，挺胸收腹，微扬下壳，站在讲台上，目光深邃地盯着自己的学生。远藤薰一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药理学老师，他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又在法国留过学。他讲起课来深入浅出，旁引博正，很受学生的欢迎，可是他的脸上从来没有笑容。这一点跟他那位活泼爱笑的妹妹简直判若两人。乌云对这位英俊而又严谨的远藤老师有着两种戒备心理，一是恨，二是怕。乌云的二哥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一直在煤矿做苦力，受了不少罪。乌云的爸爸还挨过日本讨伐队的打，差一点连命都丢了。对日本人，乌云有着深刻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无一例外要迁怒到远藤身上。乌云对远藤老师更多的是怕。远藤是个刻板的教书人，他对学生要求极严格，不允许学生出错，学生要是出了错，他会板着面孔大声地训斥，而且是当着全班人的面儿，一点儿不留情面。急了的时候他甚至还操着日语骂学生两句。全班学生除了白淑芬没有不怕他的。白淑芬对日本人没有好看法，他觉得远藤太过分了，有时候就故意跟他作对。远藤这时候就用他那双深邃的眼睛盯着洋洋得意的白淑芬，一字一句地说，你是一名未来的医务工作者，面前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疾病。你要是个有志气的人，就应该去和疾病赌一把气。远藤这么说着，其实他不但对别人严格，对自己也是严格的。有一次远藤在批改作业的时候，把乌云的一道有关催眠药和抗惊厥药的药理区分题判了错。乌云不服，拿着作业本和讲课笔记去找他。他听完乌云的分辨后，又仔细地看了一遍乌云的作业，并翻阅了一些书籍，当下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上药理课时，远藤走进教室，放下讲义本，直接朝乌云的桌位走来，当着全班人的面大声地说，乌云君，昨天那道催眠药和抗惊厥药的药理区分题你做对了，我判错了，这是我的失职，我向乌云君表示深深的歉意，并请乌云君接受我的检讨。说完，远藤在众目睽睽之下深深地给乌云鞠了一个躬。乌云始料不及，愣在座位上，脸蛋红红的，他没有料到远藤老师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更没有想到远藤老师会向自己道歉，尤其没有想到远藤老师会当着全班人的面纠正自己的错误，并向自己表示歉意。这完全超越了 乌云18年来所有的经历和经验。他面对着远藤老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到远藤走回讲台，打开讲义，开始讲课之后，乌云仍然在那里发着呆。乌云从心里承认，远藤是一位好老师，他教给他很多知识，他的药理学是全班甚至全校最棒的。这当然是跟老师的严格教导分不开的。实际上，乌云发现这位药理学老师对自己有一种特殊的好感。远藤对所有成绩优秀的学生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而赞赏最多的则是乌云。他总是在乌云的课堂作业本上写一些诸如乌云君好样的，乌云君加油，乌云君纠正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药物理论是你的弱点，要多记几遍，要努力呀，这样鼓励的话。这些话总是让乌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充满了上进的信心和劲头。乌云暗自发誓，绝不辜负远藤老师对自己的鼓励，一定要学得棒棒的。不过远藤老师很少和自己的学生乌云说话，除了表扬和批评，别的话他从来不说。乌云觉得这个老师很难接近。有一件事使乌云对这位刻板严谨的远藤老师有了新的看法。那是一个黄昏，乌云从江边洗衣服回来，他端着装着湿衣服的脸盆路过学校教职工宿舍的时候，他看见了远藤老师。在宿舍外面的长廊上，远藤老师正在给他的妹妹李智梳头。李智的头发很长，他老是顽皮地晃动着身子，让笨拙的哥哥手忙脚乱地弄乱了已经梳整齐的头发。远藤一点儿也不生气，脸上带着平时从来也不曾见过的笑容。远藤的微笑很迷人，他的目光中充满着爱怜、温柔和宽厚。兄妹俩一边梳着头，一边轻声哼着一支日本民歌。晚霞如辉煌的轻纱，斜披在他们的身上和脸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情绪都是那么的放松和自由，让人体味到温馨如兰的人情味儿。那种场面竟让乌云不由自主地呆呆地在那儿站了很久。后来乌云有一次和远藤老师单独谈话的机会，那是一次学期测验的前一天，乌云吃过晚饭以后到江边背功课。夏天的时候，松花江显出热烈的样子，江水被晚霞镀上了一层迷人的瑰丽的色彩，许多鸟儿从水面掠过，留下一道道银箭似的爪痕。鸟儿飞过之后，便有肥鱼的鱼从水中探出头来，窥视一下鸟儿扇动的翅膀。等鸟儿重新飞回来的时候，鱼便又潜入水中了。乌云坐在江堤边背拉丁文，他正背得专心，远藤薰衣远远地向他走了过来。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乌云有过一次跟远藤老师单独谈话的机会，那是一次学期测验的前一天，乌云吃过晚饭以后到江边背功课，背得正专心，远藤薰一远远地走了过来。远藤是吃过晚饭以后出来散步的，他看到乌云便站住了。乌云连忙站起来，哦，老师好。远藤说，乌云君在背功课呀，乌云君真用功。乌云脸红了，嗯，我怕考不好，抽空背背拉丁文。乌云君不要客气，坐下吧。乌云坐下了，远藤也坐下了。两个人看着波光闪烁的松花江水，慢慢地说着话。也许是没有其他的人，也许是傍晚的江边，环境优美，让人放松。两个人说话都说得很随意，乌云也没有平日的拘谨和戒备，问了几个功课方面的问题，话题自然转到其他方面去了。乌云说，远藤老师的妹妹真可爱。哦，乌云君也是这么看的吗？乌云君不是说客气话吧？ 我说的是真话，远藤老师的妹妹真的很可爱。 乌云君这么说，我真是很高兴。李智，她确实是个好女孩。我要把乌云君的话告诉李智，她一定会高兴地跳起来。谢谢乌云君。 远藤说完，非常认真地给乌云鞠了个躬。乌云觉得远藤老师这个样子真是太客气了，就说， 远藤老师怎么这么客气，就算我说了远藤老师的妹妹可爱，也没有必要这么客气吧。 哦，为什么呢？ 你是老师，我是学生。 哦，老师和学生难道不是平等的吗？老师只是教授学生知识，不过老师和学生他们都同样需要对方的尊重和热爱。我这么说，乌云君是赞同的吧？乌云有些感动，一感动他那双大大的眼睛就熠熠闪光，十分动人，嘴唇和脸蛋也变得红润可爱，像熟透了的樱桃和石榴。远藤看着乌云半晌才说，乌云君也是很可爱的。远藤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十分诚恳，深邃的目光盯着乌云的脸一眨不眨。乌云有些猝不及防，他忙说， 哎呀，远藤老师不要开我的玩笑，我有什么可爱的？ 远藤安静地说，是吗？乌云君怎么认为我是开玩笑呢？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呀。乌云君长得很漂亮，青春洋溢，像三月的樱花一样，而且 吴云君的性格也好，好像总也没有看见吴云君生气。成绩是拔尖的，真不简单。我不是奉承吴云君，我说的也是真话。吴云听着这些话，心里又高兴又温暖。远藤说的那么真切，不容他再去反驳。吴云竟红着脸接受了。过了一会儿，远藤又说，听说吴云君歌唱得好，是这样吗？可惜我没有亲耳听过，我想这种传闻一定不会是假的吧。吴云听远藤这么说，就想起那天傍晚他从江边洗衣服回来，看到远藤给妹妹李治梳头，兄妹俩轻轻地唱着那首日本民歌。于是吴云说，远藤老师没有听过我唱歌，我倒是听过远藤老师唱歌。远藤吃了一惊，是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我可是从来不唱歌的。吴云就把那天的事情说了。远藤听完笑了，哦，原来是这样，吴云君是偷听的呀。啊，不过这首歌倒是我喜欢的，吴云君要是想听，我就唱给吴云君听。吴云鼓起掌来说，想听，我当然想听。吴云说了这句话方知失口，不由得脸又红了，他吐了吐舌头。远藤一点儿也不生气，看了看吴云，笑眯眯地唱起了那首日本民歌。歌词是，随你去，我跟随你去，这事早已定在当初，我们从现在开始一起去旅行，踏上征途。只要你能约我同去，就不怕那千辛万苦。我们借助星座地图遨游整个宇宙，寻找幸福。随你去，我跟随你去，立即启程，绝不后悔。是你这样告诉我，信任就是爱，令人羡慕。我手捧一束蔷薇花，穿一身结婚礼服，我们眼里闪烁着灿烂的星光，银花火树。来吧，乘坐流星，横跨浩浩银河，漫漫云海路，来到星星的世界，身边洒满珍珠。穿过天马星座，绕过山羊星座，途经螃蟹星座，现在和你这狮子星座一起跳舞。远藤的嗓子不算太好，但是他盘着腿，挺着胸，目视前方的江面，唱得十分的投入。唱完之后，他告诉吴云说，吴云君，这首歌的名字叫少女星座。吴云自始至终都坐在那里认真地听远藤唱着，他被那首歌中的词感动了，他觉得歌中的那些话说得太动人了。有生以来，乌云第一次感到有一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不易察觉的拨弄着他少女尚未启蒙的情怀。 远藤的歌唱完之后很久很久，乌云都没有能从沉浸中苏醒过来。凋零战役之后，北满土匪主力大部被歼灭，关山林的独立旅奉命留下一个营的兵力，外加骑兵连配合嫩江军区部队继续追剿流寇谢文东等人，其余部队回合江整修。刚刚回到驻地，张如平就打电话过来说， 老胡，你怎么回事啊？ 你也不去看看人家乌云 啊？你把人家姑娘撂到那儿一撂就是大半年，这算什么？ 关山林说， 怎么不看？我当然要看，我正收拾呢，我正在洗澡，我着了一身虱子，我身上的泥有一寸厚，我总不能这样去吧？ 张如平在电话里笑着说， 哎，刮刮你的胡子，重点是你的胡子，别让人家姑娘以为是来了劫匪。 关山林说， 我就是劫匪，我不是劫匪又是什么？ 两个人又说笑了一阵，各自放下了电话。乌云对关山林和邵月的出现又惊又喜，惊的是几个月不见，吕首长竟会亲自来看望他，喜的是邵月一见面就告诉他部队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乌云拉着邵月的手又蹦又跳，高兴极了。关山林和邵月到牡丹江市里住的是旅店，关山林没有亲自去学校，坐在旅店里叫邵月去把乌云从学校里叫出来。乌云也没问他们来做什么，找学校请了假。学校纪律很严，一般是不让学员请假的，直到乌云部队的首长来看望他才准了半天假。乌云见了关山林还是觉得局促，不管怎么说他是旅里的最高首长，再说关山林一直板着一张脸，腰板挺直坐在那儿，拉长了声音问了他一些关于学校里的事情，硬绷绷的问过之后就再没有话了，让人感到紧张万分。乌云倒是和邵月有说的，邵月告诉乌云部队最近到了什么地方，打了一些什么仗，消灭了多少土匪，缴了多少枪，说得眉飞色舞，唾沫之飞。乌云呢也听得津津有味。乌云也告诉邵月一些学校里的新鲜事儿，怎么学习，课余有些什么活动，同学中有些什么趣闻，老师又怎么样，同样把邵月听得大眼瞪小眼，新鲜极了。两个年轻人又说又笑，抢着打断对方的话头，说自己知道的新鲜事儿，你一句我一句，倒把关山林一个人冷落在一旁。关山林有些犯困，坐在那儿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又接不上什么话。邵月看见了，心里清楚自己的任务不能够喧宾夺主，就收住话头说，旅长，你在路上不是说到了牡丹江要请我跟乌云好好吃上一顿饭吗？你看天已经晌午了，咱们该吃饭了吧？邵月这么一说，关山林来劲儿了，立刻说， 行，我说了请你们吃饭，我说话算话，你们吃什么你们点。 邵月闹着要吃驴肉馅饺子，乌云抢着说要吃小点心，东北传统小吃不老少，像什么酥脆咸香的钢炉椒盐饼，皮儿薄馅嫩的三鲜烙盒，甜蜜筋糯的糖皮果子，这类小吃平时乌云看着眼馋，就是捞不到嘴里。这回有首长说请客， 拿邵月的话说，叫打手掌的土豪，正好美美的享受一顿。三个人说着出了旅店，沿着街走，找了一家挂着八珍林红牌子的酒楼进去坐了。跑堂的见来了主顾，立刻过来让座码桌子上茶，招呼客人点菜，唱着名号进去烧锅了。吴云见一下子点了四五个菜，吓了一跳，他说：哎，小邵，有这么多菜得花不少钱吧？怎么有那么多钱吗？邵月得意地说：哎，吴云，你放心，这次来呀，我把咱们首长的家当全带出来了。别说这桌菜了，就是躺在牡丹江市里吃三天，咱们也不赊账。说完，从随身背着的牛皮包里抓出一把花花绿绿的钞票给吴云看。吴云笑着说：瞧美的你。不一会儿菜上来了，三个人就着一大摞白面煎饼敞开怀可劲儿地吃。关山林和邵月都抢着给乌云夹菜。关山林说： 小吴啊，吃菜啊，多吃菜。 乌云说：我吃着呢，我都没停下来，这菜啊真好吃。 好吃啊，你就多吃，多吃你才能够胖，长胖啊才能有劲儿，才能有力气去打仗。 邵月忙说：旅长，你说错了。 我说错了？我怎么说错了？ 吴云是学习，吴云不打仗。 谁说他不是学习了？我说了他不是学习了吗？学习为的什么？他学习就是为了有本事打仗。要不是为了打仗，他学个什么劲儿啊？你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你看我这么说错了没有？ 你这么说当然就对了，你这么说是躲猫猫。 这怎么是躲猫猫？这叫迂回，迂回你都没弄懂，白跟了我三年。 关山林说完眨着豹子眼大声地笑了。乌云被感染了，也跟着笑，笑得差点岔了气儿。那一笑把他跟关山林之间的戒备和隔阂消除了不少。乌云边吃边想：哎呀，原来首长不光会板脸，也会笑啊。三个人说着吃着，风卷残云地把桌上的菜一扫而光，饼也吃光了，吃的三个人直喊肚子撑得慌。吃完饭，邵月叫来跑堂的算账。邵月掏出一大把钞票数给跑堂的。跑堂的说： 哎呀，老总，哎，边区票我们不收，嘿，您给换换。 邵月就另换一把。跑堂的又说： 华北金圆券我们也不收，您老再给换换。 邵月就再换，这回是蒙古币，老大一把。跑堂的看着直摇头： 老总，咱们也别费周折了，您呐，有白的黄的就掏出来，要是没有，哎，黑的也行，除了这三样，别的我们一概不收，不是我们一家这样。您出门打听打听，兵荒马乱的，中央军已打到松花江对岸了，谁还敢收那些花杂票子？ 邵月抠着头为难地说： 掌柜的，咱银元黄金烟土一样也没有，咱们只有这一大堆花杂票子，要不我们都给你成不成？ 跑堂的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哎呦，不成，老总啊，你若这样，你就是放我们老百姓的血呀。少月窘得不得了，乌云也窘，吃了人家那么一大桌菜，吃也吃好了，喝也喝足了，到头来却付不起饭钱。乌云小声地埋怨少月说， 小少，你也真是，你也不事先问问这些花杂票子能花不能花，还说躺在这里吃三天不赊账，现在好了，让人以为咱们是吃混呢。 关山林先坐在一边等着少月付账走人。这时候关山林说， 你这是什么话呀？谁说咱们吃混呢？咱们民主联军的人，咱们能吃天，能吃地，能吃老百姓的混，咱们不能吗？ 说着他转头问跑堂的， 给你们多少钱？ 跑堂的先前一直在注意他，看他穿着日本的黄泥军大衣，知道他铁定是个当官的，又见他剑眉抱眼，虎口失鼻，胡子刮得青叉叉的，举手投足之间总让人隐隐闻到一股没洗净的血腥味儿。他心里先有些发怵，忙陪着笑脸说， 长官，不敢说该，照说呢，您老三位能来小店吃饭，那是瞧得起，给了面子，不敢找您老讨赏。只是小店呐，本钱小，生意难做，实在是配不起呀。 关山林说， 你这个人好嘴碎，问你该多少钱，你照直说就行了，怎么全是废话呀？ 跑堂的连忙堆上笑脸， 长官骂得好啊，小的就是嘴碎，小的再不敢说废话了。按说呢，五个菜，三荤两素，一摞饼，两壶茶水，该收长官的2.3元。咱给长官的添了气，零头舍了，您老给2元就中。 关山林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块镀金怀表，往饭桌上一撂说， 你看这个值不值？ 跑堂的也不拿表，斜着眼看了看， 哎呦，这是瑞士货，20元也填不进来呀。 少月急了说， 旅长，这可是司令员送你的，你还指望他打仗呢？ 跑堂的一听关善林是旅长，脸都白了， 哎呦啊，旅长爷，您快把宝贝收好，您这是扬威呢，哎呀，我就是饿死也不敢讹您老的宝贝呀。 说着就从桌上拿起那块表往关山林手里塞。关山林接了表，捉住跑堂的手，大巴掌一拍，愣又给他塞了回去，也不说话，拽着少月和乌云就往饭馆外面走。跑堂的追了出来，三个人走得快，哪里还追得上呢，早就没影了。关山林出了饭馆，大步往前走，少月和乌云小跑才能跟上，一气儿走出两条街。关山林还不住地往后看，一直在问， 哎，追上来没有，追上来没有？ 少月喘着气说， 哎，舍了烂豆换了贱牛，谁还会追呀？ 你以为都像你做了赔本买卖，还像亏了多大心似的？ 关山林听说没有追，这才放慢脚步，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嘿嘿地笑着说， 嘿嘿，你别说，我还真的觉得亏心，幸亏我有块表，要是没有这个东西啊，我就寻思着把你先压在饭馆， 叫你替人家啊做两天苦力抵饭费。 少爷听完大叫一声，啊，你要这么说你就一点首长的样子都没有了，那还有首长把自己警卫员卖苦力呢？我是替你心疼表，你倒寻思着算计我，你对你的牲口也没有这样。 关山林见少月在街上嚷，街上的人都转过头来看他们，连忙拉了拉少月的袖子说，你小声一点行不行？你让人家看咱们的西洋景。 少月还在生气，谁叫你想坏主意，你想坏主意我连嚷也不能嚷，牲口急了还叫呢。 那我不想坏主意了还不成吗？我就是想了，不是没把你押出去吗？ 两个人争着，乌云在一旁捂着嘴偷偷的乐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